己一个人走，挥动蓝色的衣袖，任寂寞喋喋不休，原本可以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。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记忆开口，就用眼神和我交流，无需太多的语言，用瞬间替代永久。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见到他的手，梦在酒笑以外的另一个宇宙，就仿佛美丽的石榴。我不知自己在梦游，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三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Thank you.

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的脚，握着勇气。